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太多让步，黑白的动物别找对路，为着舞就不要跳舞，要爱也幸福就闭着眼也够积极的表述，黑白的动物不要认输，你不孤独，朋友们舞疯狂舞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whoa, oh, And maybe maybe good times whoa, oh, 不愿被当宠物宁愿变成怪物 whoa, whoa, whoa, whoa.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yeah, whoa, whoa, whoa. 又不服输谁点了房租星期二任务这泡沫般人生是那么辛苦是否麻木你忘了笑还忘了难哭担心被束缚过了一年计划却没有进步黑白的动物无论你是毛病老虎买车功夫都有骄傲都有大步 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你口 雪冰娃娃，陪着你打遍天下。当世事荒谬的无力交加，要记得你并不孤单，你也一样还天真梦，梦淡的还相信童话，才能经得起现实的疯狂。谁能解开通往幸福密码，失了远征 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是瑞雪，今年22岁，职场新人。天气渐凉的一天，下班走在回家的路上，溜溜达达地走上天桥。那天有超美的粉色云彩和夕阳。拿出手机拍照后，却一时间不知道和谁分享。在天桥上傻傻地站了很久，直到冷风都灌进了衣服，太阳都消失了。这可能是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孤单的感觉。入职后呢，脱离了家庭和大学宿舍的环境，每天下班后长长的与自己独处的时间真的有点难熬，所以最近的小心愿是可以找到一起吃晚饭的小伙伴，一起吃那种热气腾腾的晚饭。同时在这里也希望新入职的大家可以好好吃饭，认真生活，每天都可以元气满满。 花，早春开的花，也曾摘下过几芽，就放在口袋边上。夏，那一年盛夏，抖落鞋里浸的沙，合影都有些泛黄。昨夜不知不觉落叶落下，秋天像童话。那天有个女孩对着电话，你还爱我吗？在一旁很久很久的吉他，离冬的早上，爱情信誓旦旦的悲伤，现在开始唱。突然你发出你幸福，忽然忽然感动的哭，哼出来的音符，手的温度跳过那支舞。突然你发出你幸福，钢琴演奏所有感触，回忆一幕一幕，是几曲目，是一封情书。 走所有感触，回忆一幕一幕。

不太了解你， 还不了解 我喜欢你。习惯说星期三或是礼拜三，无论什么名字吧，这都是一样。 许多问题想泡泡不断升起，爱情必须保持清醒也混沌不明。 为什么我还没迷信，当时光被你喊停， 没理由 我已经一定相信。从前这世界我不知道，不是爱着你，爱得太了解你，太喜欢你。来自哪里的风， 泛起我衣领， 吹过我的衣襟， 嚣张着。 还想找纪念这个地方没有内容的微笑，安静听你说话，是多傻的篱笆，简单道别回答，转过身的两个人都放不下，而我一样me. never meant to start a war. I just wanted you to let me in. And instead of using force, I guess I should have let you in. I never meant to start a war. I just wanted you to let me in. I guess I should have let you in. Don't you ever say I just walked away. I will always love you. I came in like a wrecking ball. I never hit so hard in love. All I wanted was to break your walls. All you ever did was wreck me. I came in like a wrecking ball. Yeah, I just closed my eyes and swung. Left me crashing in a blaze. Play bad. She wanted to play. 事又有谁知晓？问天无语，月儿笑，花月相望，人寂寥，痴心人得不到也忘不掉。寒雨过，夜未央，天出现一丝光亮，湖底笑深情，山河岁月催人老，一腔深情无以报。这一世风雪路途遥，恰如一抹是骄傲，来世 笑着我用爱来救我，让我 跟我去面对 我的爱无反顾，继续穿我的皮裤，迈我的脚步，走我的道路。

桜桜会いたいよ今だ君に今すぐ会いたいよ大丈夫もう泣かないで私は風あなたを包んでるよ桜桜会いたいよ今だ君に今すぐ会いたいよありがとうずっと大好き私は欲しいあなたを見守り続けるあなたに出会えてよかった本当に本当によかった本当に本当によかった Looking for a reason to have you in my arms, where you wanna be. Never had a woman so good. Glad to have you right where you wanna be. Talking to the morning, we don't need any sleep. I hate it when you go to work, playing to the sun and it feel like a dream. I hate it when we go to work. You should be faded, baby. I'm doing what was right.Feeling big Somebody's more what got you in the mood. Say you got a situation, tell the other gotta move easy. I'ma have to go and work, girl. I'm pushing like it's work, girl. Wish you was a good to function. I'm enjoying when it's crunch time. You know, but when it's lunchtime, I'ma get it by your wake up. But only for spending some time, some time. Baby, baby, I'm doing what was right. Baby, baby, After all I've said, please don't forget.

不敌败局波及局苦多，谁又能够奈何好结果坏结果，随他去吧。

准备上扬，音乐要一直响，送你的礼物要用烟花来做开场，你面着这一趟会微笑着疯狂，舞动让裙摆张扬，这一刻别折磨，倒数十下等指针重合，摊开手轻轻享受，要学留下的温柔。节奏幸福融在胸口，用快乐填补寂寞留下来的缺口，闭着眼睛想象从童话的光亮，雪橇送来的狂想，这一刻低下头，双手握紧，有流星划过，真实感多些颜色，对你说圣诞快乐。 的人。

是星期几，晴天转阴，听说还有战雨，无聊的口头语，深深拉近了距离，街上都很安静，下一秒会有怎样的剧情，有一种小默契叫心有灵犀，每次和你走

沙哑，谁来你看城外盛夏，只剩下一世间了白沙，冰凝城下楼君不发，谁知再见已是生死无话。待三国红线剪扎，一念间插座为人家，拉拉伤疤谁的旧伤疤，爱冷不动声色饮茶，打碎这一腔世事烟花，血染江山的花，天地里每见一点朱砂，负了天下也罢，始终不过一腔繁华，一血染就桃花，算得来关，却从下风流不杂，花落谁伴，芳淡琵琶，乱风处处谁心愿意吗，谁说红雨颠倒融化，我怎么敢相对照烂，说这话不爱青梅竹马，到头来算得来一关，总是为你负了天下，明月照亮天涯，挣扎，江山是名战马，怀抱中那寂静的喧哗，烽火连地肃杀，融化谢过君临天下，登上九重宝塔，看一眼流星洒塔。只要